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最后一段第124节。我们在大科里面是太上结冕第七，这段是总结勉励我们，是第七个大段。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。胡不勉而行之？在前面那一段改过千善，这段很重要。注解里面讲得很多，很重要。它里面亦引用了凡四训和古大德讲的那些忏罪的方法，很值得我们参考，值得我们学习。现在我们讲到总结，故这个字是总结全文。吉人就是吉凶祸福，亦就是我们常讲的善人。讲善人还不多恰当，讲福人，好有福报的人，这个吉和福报非常贴切，好有福报的人。有福的人，他一定具备这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是语善、言语善，善的标准就是佛同我们讲的十善业道。这里注解亦注得非常好。语善他讲如非礼勿言，傲道人善，开发人之善心是也。这三句讲得好，换句话讲，不应该讲的话绝对不讲，非礼勿言。喜欢称赞人，喜欢讲人哋嘅善事，绝对冇嫉妒，冇隐瞒。喜欢讲人哋嘅善事，喜欢开发人哋嘅善心，亦就系时时能教诲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劝导一切众生明白乜嘢系善，乜嘢系恶，咁非常重要嘅。呢种系语善啦。太上在前面一再教我们积德累功。积德累功最重要的就是语善。老实说，很多很多人心地亦不错，做人亦好好， 就是言语不谨慎，所有功德都从言语上漏了，你说几可惜呢？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佛教我们善护三业，将口业摆在第一，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你看太上亦将语善摆在第一，同《无量寿经》上不谋而合。《无量寿经》佛教我们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，我们在前面讲过了，不单止不讲得，绝对不要将人的恶摆在自己心里，将人的恶摆在自己心里，我们的心就坏了。这种是很冤枉的事。我们心原本是善的，跟诸佛如来无异无别。现在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绝不可以怪人，怨天尤人，这种罪过太大了。怪自己不好，为什么将其他人那些不善的事要将它摆在自己心里？没有人叫你摆的，是你自己摆在心里，将自己纯善的心变成不善。心不善，语怎会善？所以根是心，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修行，所谓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心。人心和佛心是一个心，佛的心，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，不用毫分不善间杂，这种是佛心。那凡夫的心呢？不善的多，善的少。所以先变成六道，所以先变成三途。三途六道就是这样来的。我们从现在起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心中的不善要快点将它舍弃，将它消除放下，我们要好像佛一样容纳虚空法界一切善法，那个人就成佛了，转凡成圣。善不善的标准，佛和我们列出十条，十善业道，我们感应篇和各位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圆满之后，我们跟着再学十善业道经。 佛和我们定的标准，但是那个标准亦有个根。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根，那十善点修亦不过只是人天福报着，修不圆满，根还是一个念头。凡夫的念头是自私自利，用自私自利去断十恶修十善，绝对不圆满，亦得果报，果报是人天福报。这种情形要知道，在中国历史上福报最大的，这几千年来福报最大的是乾隆皇帝。在中国历史上讲福报，没人能超过他。做六十年皇帝，还做了四年太上皇，真的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。亦长寿，所以他自己称为十全老人，真的十全十美，五代同堂，谁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？各位要知道，那些福报自私自利，没有舍弃，修十善业能得这么大福报。但是要知道，出不到三界，脱离不到轮回，你那些福享完之后，你一生还造作罪业，那罪报还会现前。于是六道轮回就这形成了。学佛之后，将那些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我们不再做这种傻事，将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，一切为正法久住。为什么？只有正法才能觉悟众生心，能令一切的众生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这种功德不可思议。佛和大菩萨会不会去做乾隆皇帝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那是享福，不会成就殊胜功德。殊胜功德是什么？教化众生。所以佛菩萨一定以老师的那种身份出现在世间。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我们的根本老师。他绝对不会搞政治，亦绝对不会搞工商业，不会搞这些。全心全力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这些前面都跟各位讲过了，十法界众生都是苦难众生。为什么？未见性，智慧不圆满，难免造作罪业。四圣法界的算不错了，相似佛位仍然会退转，大幅度地退转。所以在法身菩萨看他们是可怜悯者。 所以一切苦难众生是指十法界。只要你智慧不开，这个智慧是佛家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真智慧啊。未明心见性，那种智慧不是真的。六道里面佛法讲得很清楚，那种叫世智辩聪，根本不承认它是智慧。四圣法界有智慧而不圆满，因为它无明未破，分别未断尽，只是执着断了。由此可知，执着如果不断，哪来的智慧啊？执着什么我啊？无私无我，你智慧先开。只要有私有我，你的智慧就不开。所以智慧开不开，亦不是人家的事，跟老师没有关系。你就算遇到释迦牟尼佛，遇到阿弥陀佛，你自私自利的心放不下，你还是开不到智慧。不是说遇到佛我就会开智慧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如果将自私自利放弃了，完全没有了，你遇到一个下根的人跟你说法，你亦会开悟。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好多，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，凭什么超过老师？凭放得下。老师放下的没有学生多，学生比老师放下得更多，学生就超过了。彻底放下，究竟放下，那个人就成佛了。这个世间人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有病。今早上海那边还打了个电话给我，有个同修疫病了，身心不安，问我怎好，为什么不将病放下，放下就没有了。你如果将病摆在心里，那你又得受了。他得的是癌症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木原十年前得癌症，你去问他，他将他那些 X 光片给你们看下，三十几张癌细胞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，医生跟他说他寿命只有三个月，他不去医亦不吃药，念佛等死，来居士林做义工，再生一日做一日，认真努力做上半年亦冇事，再去检查冇了。新加坡医学史上奇迹啊！而家又过咗十几年了，精神体力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他，我叫他做不休息菩萨。你看前日从中国回来，一回来之后马上就开会，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。他跟我说夜晚睡觉时间大概只有两个钟头，全心全力为佛法，为众生，无为自己，将自己忘记了，所以病就没有了。有我，你就有业障，你就有业报；无我， 无我报就冇咗，业亦冇咗，报亦冇埋。人如果做到无我，乜嘢事情都解决啦。呢、这个身体留喺世间，为众生造福，为众生服务，事情做成功，众生有福，自己唔居功。事情做唔成功，众生冇福，自己亦冇过失，自己永远冇得失，冇得失几快乐呢？事情做成功，我嘅功劳好大，咁好啦，你有我，有我你就有业报，无我就唔受业报，业报就冇啦。呢啲都系佛教我哋嘅。视线佛喺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教我哋，菩萨转恶为善嘅方法非常强调，昼夜常念思维观察。这个视线就是观察，观察一切善法，不好看不善法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不见世间过，就是视线。世间人有没有过失？没有。一切人事物里头都没有过失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偶益大师在《灵峰中论》里面也讲得很多，他说境缘无好丑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我们讲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境缘两个字都包括了，它里头没有善恶，无好坏，确实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好丑起于心，这个好丑善恶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，我们以为它好，以为它丑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所以自己如果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，原本是一真法界，原本是极乐世界，搞成这样都是自己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在这里作祟。我们这个身体原本是金刚不坏身，为什么搞成这样？就是心里面装的，完全是贪嗔痴慢、五欲六尘、是非人我，所以先搞成这样。以前人没人教，感情有可原，自己无知，现在佛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、这么明白，我们听懂了、相信了，就应该放下万缘，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恢复一真法界的生活， 你话咁几美满，几自在，几咁幸福呢？呢度视线就系佛教我哋观察一切善法，绝唔好去观察一切恶法。从根本上回头，行善是行为，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都在这个行字上面。一日你能行三善，三年就是讲积功累德，天必降之福。所有一切灾祸就消除了。佛家常讲消业障，业障真的消了，福德现前，智慧现前，我们应该要学的。而家时间到了，后面仲有一段，呢本书我哋听日大概可以讲圆满。好，今日就讲到呢度。